会碰见，回望这一年，你吻过我的脸，曾是百千遍，没去想终有一天，夜雨中找不到一串，让我孤单这天，一点钟等春天。想